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1点，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苗山主持。 正确的呼吸防护，从科学佩戴口罩开始。空旷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场所需要佩戴口罩。公众建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棉纱口罩对预防病毒感染无保护作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深色面具有防水功能，应该朝外；浅色面具有吸湿功能，要朝内。我们佩戴时要注意鼻夹朝上，将口罩展开，鼻夹夹紧，使口罩与自己的面部完全贴合，将口鼻完全罩住。摘口罩时，我们要注意手不要碰触污染面，直接摘下耳戴即可。我们的口罩摘好后，要立即洗手。戴好口罩，守护自己，守护家人，守护我们的城市。 乐享生活2022继续相伴。老时间， 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 老地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老熟人， 我是主持人苗山。 每周二还推出迎冬奥游世界特别节目，带您乘着电波逛吃全球。还等什么？快快加入吧！ 要来哟！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北京时间的11点05分，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呢，来到了周四，也进入到关于家的这个板块和话题，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一下，一起说说跟家有关的那些事儿。首先为大家请出啊，今天做客2022年啊第一期我们关于家的话题的两位老朋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房振国，欢迎房子。 大家新年好。 有没有觉得穿越上周还是2021，今天再见面已经是新的一年了， 有点恍惚， 有点恍惚哈。啊，另外这位同样来自于全包园，大家非常熟悉的张琪，欢迎张琪琪。 大家上午好，新年快乐。 对哈，今天这是咱们做客乐享生活2022年第一期。 对， 上一次 新年快乐， 上一次送礼物是因为过新年了嘛，年底。 嗯， 对， 这年初了是不是也不能空手来哈？ 对，年初也会有准备的 啊。所以今天你先说福利吗？还是先说那？ 先没事。大家如果说我们在聊的过程中，你想提前了解福利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直接打400-606-8866问一下我们的坐席代表。 现在你不说。只能打电话才能， 应该有个大礼包 哦，这有大礼。 齐哥特意准备的，我看了一下，琪琪送你七件套， 哦， 特意准备了七件， 七件套啊。 对，然后那个，但是这些优惠啊，我们已经录入到我们的 CRM 系统了，所以您现在打电话咨询的话呢，我们的坐席就会告诉您都有哪些东西。 哦，得七件套， 嗯， 对， 我想想啊。你们那儿有没有叫什么张小石啊这样的名字？那就是十件套。好，今天呢，我们稍后给大家揭秘一下啊，揭秘盲盒一样，说一说到底今天送给大家的新年大礼有哪些。但是方式先跟大家通报一下，就是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拨打电话400-606-8866，您无论是预约到店名额去看看咱们的样板间，还是说想要我们乐享生活听众的特别大礼，拨打这个电话都可以。今天跟大家说什么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网红款和经典款的问题啊。有很多的款式，无论是在家居方面，咱们就以什么为例呢？咱以墙纸为例吧。墙纸花色比较多， 嗯， 但是呢，虽然说这个质地造型一直在发展，但是它的花色你会发现啊，没几年就绕回来一下，有点像流行时装的趋势。 嗯， 对于审美来说，我们管经久不衰的这些样式叫经典款。 对， 就是10年20年甚至上百年回头看，依然我还会再选它，这是经典款。 对， 还有就是当下特别流行的，一下就是冲到 人们眼前的，比如说去年流行的莫兰迪色系。 是的。 啊，这种色系可能是以前大家忽略，一下被提出来，因为某一个事件。所以这种话题性的这些风格，咱们管它叫网红款式。 对。 啊，那在这个选家的这些配件啊，和你买衣服不一样。人家买衣服这事儿，比如你买一大衣，大衣、外衣、羽绒服，这是最穿得住的了啊。但就算是这类的外衣，可能也就穿个几年， 差不多也就两 四五年啊。对，有最多了四五年。 对对对。 然后那些夏天的 T 恤甭说了，今年买完明年可能都找不着了，是吧？就穿一季啊。 对。 所以呢，你这衣服其实还好办，你网红款买就买了，当下好看就行。反正我买完明天就穿。 对。 但是这个家装这个多少得想一想，就是因为我装完至少可能至少七八年不动，我们就是推荐大家五六年换一换，但是一般大家都一是懒，二呢预算问题，一般装刺绣咱们从实际出发，七八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有。 对， 所以有很多人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这个追流行追潮他要打个问号，我要不要追这个流行，要不要用这个网红款，万一今年流行明年不流行了呢，我这挂十年得想想。 对，就跟我们说的一样，那个黑白灰永不过时嘛。 嗯， 可能大多数人在装修的时候就是白的灰的，就是黑白灰的一个经典搭配，然后他会考虑这个，因为他这个不管是我住十年还是住十五年二十年，我最起码说说不上土，永远不会说是过时的一个风格。但是有的一些网红款可能近两年流行，但是哎，过两年这个趋势再一变，你可能就觉得家里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嗯，所以就心里有时候拿不准嘛。 对， 所以这个家在装饰或者出主意的时候，定款式定风格的时候就要斗争一段时间，不像说买衣服买别的东西那么容易。甚至家的这个风格你要考虑到整体风格搭配，家具还好办，比如你真的过五年不喜欢你可以换一批，但是像那种作死的东西你说你怎么换它。 是， 所以确实这个事儿值得探讨。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在选家的内容方面，无论是装修还是家具还是只要跟家有关系，在给家置办东西的时候，您到底是网红派还是经典款这个派啊，您属于哪一派或者两个派一直在游走。说点具体的案例，就是您选东西的时候您到底是哪一派。现场你们俩属于，咱先说房子年轻一些啊、 嗯、 新生派的代表。 新生派代表 你是网红派还是经典派？ 我基本上现在家里边用的一些东西应该也都是算是网红派吧。 嗯， 比如说那个就是从有那个就是小度那个语音那个 小度， 对对对对，就那个 是吧？小度， 天猫精灵那种，然后就在家里买了一个，就是没事的时候老是跟他来天猫精灵猜人物，然后就那个就互动玩游戏。 房子，我真是，哎呦，我心里突然心里一揪，好酸。 你的乐趣， 我天哪！我这房子这么久，除了打游戏，就只能和小度聊天。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那些网红的那个茶杯啊，因为它跟以前的那种喝水的杯子可能不一样，它有很多的造型啊，或者有很多的那种比如说茶漏啊，它还有现在我看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类型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可能之前没有的，近两年流行起来的这些，反正一些生活化的一些东西，包括那个垃圾桶，就那种智能的垃圾桶。 嗯， 对，就是你过去以后它可以 自动开盖的那种。 我觉得就是这种可能小物件上吧，算是有很多都是这种网红款的。 你的那个出发点就是作为懒人的福音的产品。 哎、对对对， 是不是 方便的 啊、 包括你那个上头不是说那个装那个智能门锁了吗？现在装完以后我觉得那个也是最近近两年流行的网红款吧，智能门锁。 嗯， 就特别方便，就不我就不用拿钥匙了，真的是不用拿钥匙了。 但是嗯，怎么说呢，就你说这种智能的啊、 嗯、 应该说是近几年的高科技确实让我们家里更便利。 对对对， 但是你说它就属于网红派吗？ 它也不算是网红派， 对吧？它很有可能已经成为经典派了。 对对 对， 是吧？它虽然是刚刚可能在我们身边出现不久的新鲜事物， 嗯 嗯， 但它并不代表就这网红派多少是有点瞬间性的。 嗯， 对不对？我觉得这很有可能，这个智能的生活，比如说防漏水防漏电的这些系统啊，以及让我们生活便利的、 嗯、 像刚才房子觉得哎，让我觉得可以越来越懒的这些便利的物件， 对对对对， 它可能一经出世一经问世就可能成为经典款，成为家家必备的了已经。所以你这还不太完全是， 你这算是智能， 加一个智能， 你就算智能。 但 我是想， 他也算走在了这些 前沿， 前沿，对对、 哎， 产品一出，他可能就会去试用一下。 这样吧，咱们这么说吧，你买刚才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听人说特好，你就愿意去试试，还是你不管好不好，觉得哎这东西宣传的哎，它可以解放我的双手，咱就先买了试，我来试，不用别人来试， 就被短视频种草了。 明白了，就是说哪怕你没有眼见这有多好用，只要视频里或看别人 好 用，你就愿意试试。 对对对， 所以你是属于跟风派。 哦， 对不对？ 是 是吧，而且你是愿意大胆尝试派， 就感觉他们哎觉得用起来还挺方便的，然后我觉得哎那这个、 哦， 结合自身的情况，我也不想动啊，我也不想那个、 哦，那这么分析来，他还是算网红派， 算网红 对吧， 对， 就是属于那种一出来一个什么好的东西，我听听性能不错，那我就愿意试试。 嗯， 就是如果啊他是那种比如在你们展厅里看到这东西，他确实拿手试完觉得确实好他才买，那其实这个有点像经典派了已经，但是他就属于一被人种草他就愿意试的，那这个绝对是网红派。 对对对， 那房子你就妥妥是网红派吧。 房子可能就是一去我们展厅看那屋里人特别多，好多人在里边看那种，哎房子就过去了、 嗯、 一看哎大家都选这个，哎挺好挺好， 看来好是吧。 就是包括吃饭也是吃啥吃啥，然后七哥说啊我吃啥好我也来一份。 哦，你喜欢那种点击率高的。 对对对， 热门推荐。 对对对， 然后在 榜单第一啊，榜单第一、啊 哦 哦、 在点评上你看这家菜要看推荐菜，然后竖大拇指的菜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哦，你说到心坎里了。 对对对， 得嘞。 包括像有的一些出去玩的时候也是什么，比如说朝阳必打卡榜单第二名啊什么，就这种我就觉得会吸引我一些。 嗯，你看他这个其实也代表了很多年轻人愿意大胆尝试新鲜事物的这个心态。 嗯， 行，房子你这是网红派，一会儿欢迎你以网红派的代表来参与辩论啊。来，张琪琪，你这属于哪一款？ 我觉得我有点像经典和网红之间游离的那一种。 嗯 嗯，你像我 多少 也不算墙头草，你像我家啊， 他是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经典款，应该这么说，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属于哪一派，并不代表说你百分之百一定要这样。 对对 对， 我是觉得你看你百分比， 对， 超过50%的东西，你选择经典款，少量你愿意尝试，那你依然属于经典款派嘛？ 对，你看我家那会儿，我家是一个标准的两室一厅。 嗯， 我装修时候那会儿两室一厅就是完全按照两室一厅来规划的。 嗯， 像什么图，像很多那种网图上带的那种敞开式的什么厨房、 吧台 那些都没有。 嗯， 都没有，就是标准的两室一厅。然后像定制柜、像床这些都是就是按照标准的这种实木是这么做的，完全很标准。但是你要说完全的这种经典也不是，我那时候在我家其实就是铺的地砖，而且是卧室什么客厅都是通铺的地砖。其实那会儿大部分的家庭还是卧室铺木地板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铺木地板。 嗯， 我就是通铺了地砖，而且还选的是大地砖。 嗯， 那种特别大的那种， 嗯， 好像是80×80的， 嗯 啊那种大地砖，然后反正我感觉效果还挺好，反正在家里那种粗溜粗溜的时候，不会像那种小地砖就咯噔那个， 嗯 啊，感觉还挺好。但是你说产品的话，比如说市面上出一些，其实也是跟智能可能有关的啊，比如前几年刚出那个投影仪的时候，我就用了，我就买了之后呢。怎么说呢，使用率其实开始时候还挺高，但是在最近几个月的时候它慢慢的使用频率就下来了。下来原因就是因为有时候我还是觉得电视方便，特别在白天看的时候我不想拉帘，有时候给孩子看的时候长久在一个黑的那种灯的环境下，我把这个投影仪开的时候整个屋子都是黑的，我怕对他眼睛又不好。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用了一段时间网红推荐之后，我又换回了我们最传统用的这些电器上。再比如说前几年最开始出那个吸尘器，那个戴森的时候，然后我也买了，但我没有买那种特别长的，买了那种短的。然后短的时候用了一段时间，哎，这个我觉得还确实挺好用的。结果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家里常备的件儿。 哦， 对， 你看它是什么，可以有一些网红款在它这是转化成经典款， 就是、他也愿意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 对，但是尝试之前我会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一定会看它的价格。我一定看它的价格，就是我可能还是被价格先入为主的。我一看这个价格，哎，在我的可能规划这个物件的这个预算内， 嗯， 然后我觉得那我可以尝试一下。 哦， 那如果它比如说超出了我这个预算， 可能我会看一眼它的价值，但是可能最后还是会犹豫一下，因为毕竟网红我觉得是没有经过时间锤炼的，有可能过段时间我会后悔。 什么样的东西的网红款你愿意尝试？最容易就是你心里没有任何防线的，一说这个现在流行我就去试了。 价格首先还得低， 就是可以容错率高一 些。对，容错率高一些，比如试错了，对我其实生活成本。 与你奶茶， 对， 怎么样？还有脏脏包， 对，哎，脏脏包当时出售我也尝了一下，结果吃了第一口，其实你要给那个年纪大的人看一点啊，他可能老年人就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巧克力蛋糕，巧克力面包嘛。但是我那时候我吃了第一口之后，还被他那个粉儿给呛到了。 嗯， 但那个产品之后，我有吃了一次还是两次之后，也就没有再吃过。当然，现在可能很多的面包房都有那个， 它已经成为经典款了。 对对，可能会划到，比如说现在可能是00后、10后这一波人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回想小时候，我们有一个产品叫脏脏包。 嗯， 但是你像我们在这个年代的人，我们这个80后属性这个标签房的可能90后是吧？ 嗯， 这个属性的标签里的时候，可能它就是一个，这叫过客。脏脏 哦不不不，我作为80后，我不认可。哦，脏脏包在我的生命里绝不是过客，他也深深的埋下了一笔。我跟你说，经典的脏脏包是什么？哎呀，我怎么又把一个回家的火那个变成那个美食节目？好，说一个题外话，脏脏包的经典在于它不光是上面的巧克力粉， 嗯， 它还有它的内馅儿。 啊， 还有它的那个可颂的酥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牛角的那个酥皮，黄油起酥多层之后，中间还要加一些可留下来的巧克力酱以及可巧克力块在里面，这才是一个好的脏脏包。你吃的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网红款。 我说完了之后，就是经典人体验完之后，你说就是网红推荐完之后的效果。 对，就当然了，我是觉得也没必要吃那个曾经很夸张需要上门口找黄牛排号的那个。就是有一段时间三里屯那个店需要去那儿排个号，因为人家卖那个需要烤制嘛，一天就那几个，所以买不太着。但是有一些比较大的连锁的大的品牌的面包房，后来出这款产品的时候，他都尊重了一些重要的要素，除非有一些实在是太凑合事儿的小店，他可能就撒一堆巧克力粉在外面。而且你会细尝它的巧克力粉也不是那种甜不拉嗦的反式脂肪酸的巧克力粉，它是 让我第一个反应，网红推荐开始了。 对，不光这个， 不要咽口水 啊！我其实是妥妥的网红派，说实话，我是特别愿意尝试的，包括芋泥制品，像去年前年流行芋泥风嘛，各种说蛋糕、芋泥蛋糕、芋泥瑞士卷、芋泥奶茶，我曾经有一度每天晚上点外卖，点两杯或三杯芋泥的各种牛奶和奶茶换着喝。 哦。 就像喝粥一样，然后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哎，今天胃不太舒服，我妈说你熬点粥，我说不，我点一个芋泥奶茶，我芋泥牛奶，哎呀，稍微养养胃。 所以你看，这就是从网红款，你看谁每一个网红产品都想着去变成一个经典的产品， 对， 这样大家的认可度就会更高。 对， 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网红款都能够成为 对啊 经典款的， 啊，有一些就。沧海怎么说呢，就是昙花一现的出现在历史的长河里了，有一些因为它无论质量 对 还是它的品质也好，横空出世之后永久的刻在这个时代里，比如说脏脏包， 它是经过人们的这个锤炼以后，市场的锤炼以后，它是能留下来的， 哎， 就会成为一个经典的。 好，反正他们俩其实各自代表一个， 嗯， 我就妥妥的站在了房子这边。Sorry， 七七。好，咱们今天就是开放式的话题，也想听听各位听众朋友，您是网红产品派还是经典产品派？我们刚才说了这几点之后啊，但是和我们以往的，就是无论是经典还是网红，其实和我们以往的认为的参考的一些风格也并不冲突。比如说提到这个经典款，张琪琪，你觉得用在家装里面有哪些家装风格它属于我们一般说的经典款？ 比如说像简约呀、中式或者美式，其实这些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款式，至少在家装这么长的一段长河的过程中，它一直都在延续的下来。我想现在这段时间，要不我先说说我刚才那个七件大礼包。 哦，行，你看，让你说的时候，现在觉得忍不住了。行，赶紧说吧。今天各位听众朋友拨打电话400-606-8866，可以获得张琪琪七件大礼，有哪些？ 基本上这七件大礼能把您家厨房所需要的，家电基本上都能给到做到配齐了。 嗯， 啊，基本上是啊，开火这类的基本都能给你配齐了。比如说像九阳的电饭煲。 是那种全智能的，而且是那种加厚内胆的，大概市场价也得900块钱的这么一个九阳的。 煮饭的有了。 煮饭的有了，电饭煲。再比如像格兰仕的电烤箱啊，那种也是统一上下统一控温，是那种可以烤面包的那种，而且可以，对，可以做低温发酵的。 烤的有了。 对，这个大概也得1000元左右。还有九阳的空气炸锅，现在提倡健康啊，无油无烟那种空气炸锅，而且是那种 4.5 升的空气炸锅，很大啊，可以烤整只的整只鸡的这种，而且操作很简单，只需要两个钮。还有呢，比如说像俄罗斯的破壁料理机， 嗯， 这个我还是， 哦，还有破壁机呢。 对，这个不是那种榨汁机啊，它是那种破壁机，像豆浆什么的， 它把那个细胞组合全部都打破。 对对对，可以打到那种膳食纤维的，这种八叶的那种金刚做的，而且呢，那种是杯盖一开启就会自动断电，完全不用怕这种被伤害到。这个市场价大概有3000块钱一个。再比如说像格兰仕的微波炉。也是那种智能的，纯智能的，智能的烹饪，快速解冻，智能菜单，这个其实是里面非常贵的一款，就是大概市场价要4000元， 嗯， 以及一个莫兰德的台式餐具消毒柜，消毒柜其实现在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这么一个网红这么一个产品出现在家庭的使用过程中，而且这个消毒柜体积还不错啊，可以满足2到4个人的家庭的使用，而且是消毒烘干存放一体式的，完全就不用在自己手动处理了，而且也是开盖可以防止烫伤的那种，一个台式餐具的消毒柜，再加上一个丽人的电饼铛啊，因为很多那个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喜欢在家里什么烙个饼啊这种的，而且是煎烤双面，而且做到无缝那种，不会漏油，不会漏水。 哦，这还是电饼铛的经典品牌。 对，叔叔啊，刚才七个，一个电饭煲，一个电烤箱，一个空气炸锅，还有刚才说到哪个来着？ 破壁机、 破壁料理机，然后微波炉、消毒柜，还有一个电饼铛，总共7件套，基本厨房您需要用到的家电基本都能配齐了。 哦，这个总价跌10000多了吧？ 我那天算了，好像12000以上了已经。 对， 大概12000以上。 而且它真的都特别有用。 对， 这基本上我刚刚在想哪些没，我觉得真的还特别有用。 就是只要您家开火，基本上这些家电可能都会涉及得到。 您不开火，这些都有用， 对， 都有用，甚至送给父母啊，送给自己的孩子都是可以用得到的。 说实话，这里边您配齐了这7件，您拿走，我觉得您家就不用开火了。 对，差不多。 你说呢？ 空气炸锅 是吧？是吧？ 对， 空气炸锅，我真的觉得，我真的个人特别推荐空气炸锅这个东西。大家就算捞不着送的也得买，我觉得特别好使。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哦，你这送的还是4.5升的一个大的， 4.5升就是整只鸡放进去可以直接炸。 大家知道空气炸锅，你买的时候其实是有号的，有中号、小号和大号，它有1到2人吃的和2到4人，还有全家人用的。这4.5升是一个超大号的， 超大号的。 但凡能放整只鸡进去，可以直接炸的，那肯定。而且你看，你想啊，你平常在超市见到的那种，虽然很香，但它刷了很多油， 没错， 一直在往下滴的。但是你看这整只可炸的鸡。没有放油，也不用放盐，我觉得您看情况吧， 情况 您可以放点酱料腌一腌， 看自己的口味。 对，我觉得你可以放点蚝油进去，啊，再搁点葱姜蒜的， 没错。 哎呀，还有双钮控制，你看看这都可以。我觉得空气炸锅，我个人特别推荐，而且呢，空气炸锅现在很便宜的有1-200就有，但是你看咱送的这个是将近1000块钱的， 对， 品质也特别好。所以如果想获得刚才张琪琪提到的新年送大家的7件大礼，就要现在拨打电话400-606-8866。无论您是经典款派还是网红派，这里面都可以满足您。 对， 之后签约成功之后，这7件大礼都送给您。但是现在要先打电话获得7件大礼的拥有资格，400-606-8866，乐享生活的听众专享。第二时段，乐享生活在广告之后将会和大家继续相约。我是苗山。说出您到底是网红派还是经典款派呢？ 爸，您别瞎转，装修第一站先去全包园。 你李叔也跟我说那儿挺实惠，他家小子结婚啊，80平两居室新房，10万出头就都装下来了，连家具也管了，还是进口实木的，就是啊，离咱家太远了。 哎，全包园开咱家门口来了，就在北4环。您想啊，新店开业肯定优惠力度大。 合适，咱就现在定，年后动工。 保险起见，我还是先打400-606-8866，把优惠都占全了。活动及起步面积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哪儿看10分钟了？ 你不懂，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 叔，这是南非的金丝红檀。 姑娘，我们70多平新房找这样装，得多少钱呢？ 阿姨，10万块钱足够了。 啥？

领奖台上激动的泪水中，他守护着属于祖国的荣耀。每个岗位都有一份执着的守护，有人守护着平安，有人守护着希望，有人守护着这个国家。爱岗敬业，向每一位守护者致敬。 北京时间的11:3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今天和大家一块聊一聊关于家，在选择家的每一个小细节小部分的时候，您到底是网红款派还是经典款派呢？欢迎大家通过两个方式找到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树苗的苗，大小的小，珊瑚的珊，或者是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为大家请出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老朋友，首先为大家介绍来自于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房振国，欢迎房子。 大家中午好。 另外这位同样来自于全包园的张琪，欢迎张琪琪。 大家中午好。 两位啊，这个房子是网红款派，然后张琪是经典款派，但是并不代表就是网红款派人家就不选经典款的东西， 是 对， 只能说他更加愿意大胆尝试新鲜的事物。而张琪琪也是虽然喜欢经典款派，但是同样也愿意在听说不错且身边人试用也觉得好的时候也尝试。 预算合理的范围内， 预算合理的情况下预算确实是个大问题。跨年那天大家可能已经听到了啊，张琪琪已经少一个零了是吧？31号是少一个零的心情来上的节目。今天1月6号，有没有觉得在今年要大展宏图把这零找不回来？ 反正送礼是多送出一个零。 哦，是哦，对 对，刚才的七件套多送 出 一 个零。为什么这么讲啊？刚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已经听见了啊。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就是11点到12点，如果各位有家的话题想咨询，或者是想全包园去展厅看看他们的样板间，也有可能是您家的一些独家设计方案，如果您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400-606-8866，就会获得张琪今天特别带来的张琪七件新年大礼的拥有资格。这个资格的生效时间就是有一天您决定在全包园装修的时候，您今天打电话的时候，这七件大礼会附在您合同的最后面。那因为您到店也会有一些相应的礼物和优惠，这会附加在上面。 对，这个能给您保留一年的有效期，您只要今天拨打电话就会录入到我们的系统当中。那在记录您信息的时候，会把相对应的今天节目中专享的优惠跟您的这个身份一起绑定上。如果说您没有打这个电话的话啊，可能有听众会直接去我们的店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们现在线下的活动这七件大礼您一个也看不到，都没有。这是今天乐享生活节目专享的一个优惠的大礼，七件套啊，七个厨房的家电基本都能配齐了。我再简单重复一下啊，可能有没有听到，是电饭煲、电烤箱、空气炸锅，还有破壁的料理机、微波炉，还有台式餐具消毒柜，以及一个电饼铛，总共价值大概在12000以上。所以您要记得在节目期间拨打400-606-8866。 拨打400-606-8866啊，获得刚才张琪琪七件大礼的拥有资格。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就是说网红款派还是经典款派，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啊。大家其实听我们聊的挺热闹，大家也挺热闹的。比如说葛大爷就说了，说的哪个派只有经典永流传，你明白我是哪个派的吧？另外5155也说了，说经典派确实是让大家更觉得要放心一些。 对， 因为经典派首先它就是经受得住岁月的洗礼了，也是。 对，我大预算一般都会花在经典派上，然后拿一部分小预算去体验一下，尝试一下那个网红的产品。 大预算就是什么呢？就是 试不起啊。 对对，万一出现错误，这个生活成本有点高 啊。咱们再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栏啊。微蓝，微蓝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一边打招呼给杰克堂。杰克堂在隔壁974啊，苗山在876啊，也进的是876的乐享生活聊天室。微蓝说，网红呢，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经典派肯定是深入人心，所以你看大家肯定更倾向于经典派。 嗯、 经典派是什么概念？是大数据啊， 对， 是不是？ 是口碑啊。 啊 ，Frank 就说经典派还是网红派，我想吃苹果派。苹果派也是经典派。苹果派是应该说是奥地利的一个传统美食。 嗯， 而且就是每个国家做法不一样。你看你到美国要点个苹果派的话，它基本上就是起酥，那种酥皮儿里面加苹果肉和苹果酱。 嗯、 但是你到了那个奥地利吃它那传统菜的时候，它整个是用黄油起酥的面皮，把那个苹果直接包裹在里面，就像包子一样，然后进烤箱烤，所以它其实已经不太像一个甜品，更像一主食，就是怎么说，糖包里面换成了苹果加馅儿。 这有点像我们那个样板间里挪威森林，就那种黄黄的那种软慕斯的那种感觉， 就是就是那种面皮烤出来的黄油烤的那种颜色，对吧？ 对对，挪威森林那种白拉木的那个原木色， 嗯， 然后而且是。简单说房子介绍一下吧。我都说了。 不，这个也是从北欧风格，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属于从网红款现在演变成了经典款。 嗯，应该是。 对，因为刚出来的时候好像也是比较小众的一个风格，但现在的话大家你像一些那个年轻人，然后更多的人你像对这种清新的感觉。简单的木地风啊，或者北欧的这种森系的感觉，就是越来越喜欢。所以我觉得北欧也是经过市场的这个捶打以后呢，从网红款变成了这种经典款。 嗯， 全部园现在有一个挪威森林，还有一个是东店的升级款，叫伊甸精灵。 伊甸精灵， 伊甸精灵的话呢，它是一个北美白檀木的一个全屋的实木家具，而且这个实木家具可了不得。它是在实木家具，因为实木家具中很少有这种厂家去给你做那种功能性的家具 啊， 因为它费的这个 废料多嘛， 对，废料多，它价格就会昂贵。 嗯， 但是伊甸精灵的话呢，比如说它的沙发，你能抽拉出来变成一个沙发床， 嗯， 然后它的那个餐桌，你正常比如说两口人吃饭或者三口人吃饭，它可以是一个长桌，但如果说家里来朋友聚餐的时候，它可以打开变成一个大圆桌。所以这种的话呢，就是添加了很多内藏的一些东西，它的废料成本就会很高。但是在全包园这种样板间的话呢，其实我们因为是跟工厂直接采购嘛，所以整个就是连装修、连你的施工辅料、家里的主材，包括这种实木家具在内，包括灯具、窗帘、软装配置在内，其实是很价格是很实惠的。 对，其实刚才房子说的那个伊甸精灵，它是一个就是原木实木家具带收纳功能的这么一个家具款。我个人倾向，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适用于70平米到90平米的客户， 差不多。 对，而年龄呢，中年或者偏年轻的一些，可能都比较适用于这样一个风格， 嗯， 一个北欧极简的风格。嗯，然后其实像这种风格的样板间，除了刚才像挪威森林、伊甸精灵，还有像东店还有一个温莎精灵，然后到现在的北店还有一个巴登时光等等，其实这些风格。嗯，我觉得都挺适用于70平米到90平米这个房屋类型的客户，所以 这种也算是经典款式吗？ 对，算是经典款式之后加了一点点网红的一些小元素在里边， 对 啊，而且这些照片其实现在我们都已经拍了出来了。 加州那个北电新上那个也出来了，应该。 那个有，现在也有。 对 对，所以你也可以在节目期间拨打400-606-8866，除了抢占我们活动专享的优惠之外，您也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坐席代表，让他给您发一些我们现在东西北三个旗舰店的这个样板间的实景照片，然后您也可以提前做一个选择。 嗯，刚才不是透露了一句吗？现在就在北店就可以看到一些全新的一些选项样板间哈。 对， 北店是1月1号刚刚开业的，是吧？ 对，刚刚开始 啊， 对外营业了。 怎么找到北店？ 北电呢是在北苑路的168号，你也可以，其实这个那个位置其实挺近的，在北四环向外的1公里，然后东电呢是在东五环，第二外国语学院往东大概100米的位置，然后西电是在六里桥和利泽桥之间的路西，西三环南路， 对。 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06-8866，直接让我们坐席代表给您发个具体的定位也没有问题。 嗯，我们现在又多一个店可以看了啊，因为样板间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欢迎大家，如果周末有空的话，咱们其实可以东店、西店、北店安排好时间挨个看看，因为以前最开始有西店的时候，东店、西店有一些重合，后来发现这有点浪费空间，因为有更多的样板间其实可以展示。 对， 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三个店呀，不是说您任意去一个就行了。他们三个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对，每个店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北店还有一个大面积的定制家具的展区。 而且北店的家具就是我们现在给样板间做的，因为样板间比较多嘛，现在将近70个样板间，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区分，有经典系列，什么梦系列、初系列、精灵系列，所以在北店新开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家具都是经典系列里边的，这也是能让大家在选择这种风格的时候，这个容错率会更低一些。 嗯，好，我们今天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说一说您属于网红款派还是经典款派，另外也可以获得张琪琪提到的7款新年大礼，前提是要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400-606-8866才能拥有他们的资格。另外呢，拨打这个电话同时还可以保证上那个店去预约，能保留名额，因为在这个现在当前的疫情形势下，提前预约就是对您比较有好处，别白跑一趟，万一周末人太多了呢。好，继续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小奥同学说，我肯定是经典派，现在一些所谓的网红真是把自己当明星了，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了凤凰，但目前有很多的网红素质还不行，业务层次也不敢恭维，所以应该好好整治整治他们，所以他们推荐的东西我就也不太信任。怎么说呢，我吧以前有一度其实也不太敢恭维，但我后来想明白一点，就是因为人的就是喜欢的东西啊特别不一样，然后呢您所在的预算空间的层级也不一样，你的需求也不一样，人和人都不同，所以呢你要允许跟你不一样的人再给你不一样的人群推荐东西，对吧？ 对， 就比如说您一看某一些网红推荐的东西，或者当下一些网红款，它可能是一种大数据，但未必您就在这个基数里。 对，就是还是不要太过多去评论人，我们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产品上。 对，我是觉得对咱们来说，您就这么怎么说呢？咱又多一个选项。 对， 比如现在这东西特别火，你看一眼，哎，这不错，你就试试。你要说这不行，哎，看来这不是给我推荐，这就完了，是不是？另外呢，我再看一看帝国铁骑就说，我是经典款混合一小部分网红款，你是跟张琪琪是一派的啊。另外3字27画就说，我刚购置了一台洗地机，哎呀真是太香了，这好像曾经圆圆送过。 对，送过， 但是圆圆那会儿豁出去送了一件，张琪琪今天也是豁出去送了7件，还好你叫张琪。你叫张小石可怎么办？另外帝国铁骑上了张图，哎呦，刚给自己来了一块绿水鬼，难道这绿色的表盘，你看看，新年了对自己都挺大方的啊。再看一看小绝尘说，网红和经典谁更好一点呢？你吃你的菜，我的我来点，不管哪一派给力是重点，不对我胃口都得离远点。你看这话其实说的是，关键还是看自己的需求， 对， 跟你能不能对得上。但是我刚才琪琪送的这些我觉得都对得上。琪琪你再跟大家说说吧，今天张琪琪7件大礼，前提是您现在拨打电话400-606-8866，您可以获得哪些。 对，刚才7件套我们先慎一慎啊，我先再送个别的。还有再送您一个定制家具的优惠的礼包。 啊、除了7件套还送呢？ 还有， 你能回得去吗？ 是可以同享的，还有定制家具的优惠礼包。是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您家装修的时候，如果是建筑面积是71平米的话，我们能送您13平米的定制衣柜。这个13平米投影面积定制衣柜，它是一个多大体量？就相当于3个3开门的衣柜加一个边柜。大概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定制衣柜的体量，而且您的面积 随着您面积的建筑面积的递增，那送您的投影面积的衣柜也会递增，而且这个衣柜还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索菲亚品牌的。 嗯， 这是和刚才的七件大礼同享的。 还有一个就是老房翻新。 你这做得了主吗？ 这个、 我以为今天都是张琪做着主。 那个与我无关，我就说一下，我那个能说的。 房总按耐不住了。 房总， 因为现在老房翻新的人比较多嘛， 对， 也有很多客户是打算说我到明年开春停暖以后就开始装修的，因为现在也涉及到暖气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老房专属的礼包就是针对于老房翻新的时候，在您开工的时候，我们会把您家里所有的旧暖气给您全部的拆除掉，然后给您换成新的暖气片，而且暖气片的品牌也不是说随便给您拉来一个您没听过的牌子，像瑞士的森德、加拿大的百诗，还有 AO 史密斯的这种品牌，您在我们东西北三个店的展厅里边都能看得到，还有一个就是您的入户防盗门给您免费换新，因为那个我那天去展厅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防盗门它都那个标准都是9公分厚的甲级防盗门，它就是能称为甲级的是厚度是在7到9公分这个标准以内才能称为甲级，所以侧面它会有一个甲级的一个钢印，然后我们给您送的就是9公分厚的甲级的防盗门，带有17个锁点，并且在您这个防盗门的门锁上从机械锁给您换成智能门锁，5种开锁方式，然后就跟我家现在换的那个一样，您又再也不用拿钥匙了，指纹、密码、磁卡，包括手机开锁都是可以的。 对，而且老房的客户除了刚才房子说到的甲级防盗门、智能门锁，然后暖气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仓储的服务。因为现在正好到年底了，其实竣工的项目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存放家具的这个库房，腾出来了一些位置啊，在旺季时候这个位置肯定没有的。那现在淡季的时候呢，如果您家装修的时候，比如说老房有很多成品的家具，有一些物件没有地方放，您还得去租房子，还得再找地方的话，那来全包园装修完全不用担心。 现在席位是空出来了是吧？ 对，空出来了。您装修多长时间，那个您这些物件就可以在全包园的库房存放多长时间。当然这个其实它的名额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库房就那么大，谁先把东西放进去了，那这库房就被占住了啊。这是一个也是老房专享的礼包啊，所以您要记得节目期间拨打400-606-8866，把那个仓储的位置赶紧抢占到手。然后此外呢，还有一个智能的升级的礼包，这里边就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那个家里的一个智能中控，这个一般只有去酒店才会遇到的，就是通过一个门口一个开关，然后您可以一键调控家里所有的灯光啊、智能的设备啊、智能窗帘啊等等的这些智能的终端。那我们在装修时候也可以给您把智能中控这个系统给您装修好。此外卫生间那还有更多的智能设备升级，像智能的坐便盖，这个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其实已经从以前的一个网红款变成了现在一个对经典款，基本上新装修的业主在装修时候都会把家里的这种洁具进行一个智能化的升级，那智能坐便盖我们也是能给您送到手的。然后还有这个智能的浴室镜，通过一键就可以除雾，然后可以进行色温的调光，无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调整到一个您的这种眼睛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亮度。这些智能设备的升级，还有刚才老房的礼包，以及我之前送的那个七件厨房的电器，什么电饭煲啊、电烤箱啊、空气炸锅、料理机，然后微波炉、消毒柜，还有电饼铛，这些都是可以同享的。如果您直接去店面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我可以说这些肯定是不能同享或者甚至就没有的，所以您要记得在节目期间拨打400-606-8866，您今天拨打了电话，这个名额我们能给您保留一年的有效期。您在未来的一年内，通过多方的对比，通过多方的比价，最后您发现全包园送您的这些东西真的很全、很实惠，您也觉得对全包园的公司、对工艺什么都很满意的话，您在选定全包园的时候，那今天说到的所有的优惠，其实还没有说完啊，还有些其他优惠都会随着装修一并的送给您。所以今天的电话很重要啊，400-606-8866。一定要记得在12点前拨打这个电话，那这些优惠你都可以享受到手。 你看，我们刚刚就提到了，都是有前提的，要拨打这个电话400-606-8866才可以拥有这个资格。 对， 这个资格就是会添加到，如果您有一天决定在全包园装修的话，今天无论是张琪琪送给大家的七项大礼及无数的小礼包， 我其实它不小啊，但是相对那七个来说，对我来说稍微弱一点。然后呢，还有房振国也觉得我不能空手来，房子同学也有附加大礼哈，这些都是要拨打4006068866才可以拥有资格的。再看看何止就说了，说我觉得吧，我会混搭，比如家具就经典一点，然后墙面及其他的咱就网红款，大多数还是网红吧。哎，算了，我还都是网红吧，我比较喜欢。你看，好像就是年轻人确实愿意大胆尝试一些。 嗯。 房子，你觉得你最勇敢尝试的是在家里的哪个部分？ 哪个部分？你说那个装修的时候是，或者 无论是装修 改变的， 无论是装修还是是家具买的东西，只要是家 卫生间 那个哦，这个不是吗？卫生间的什么？ 就是像那个马桶盖啊，包我没有恒温化的煤粉，马桶盖我买了，然后那个镜子也换了， 嗯， 就包括那个洗手盆，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就是网红上的那些置物件啊什么的，我都基本上家里都有。 你都喜欢是吧？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你就是敢用，反正这些容错率也高一些，成本也低是吧？ 对， 你这个卫生间容这个包容性也挺强的。 你这样吧，就是你大胆尝试的，就是最贵的，或者是你花出去成本最多的，你是哪个？你觉得？ 1000块钱左右吧。 1000多块钱左右，你都觉得可以试错是吧？ 对， 错了 都行， 错的就是买错了，心里也能承受， 对对对， 是吧？ 对， 张琪琪，你的这个容错成本是多少？ 我容错可能比他给个 double， 也就到这程度。对， 没想到啊，你是那个能忍的。 我适当的，我还是觉得新的事物 小物件吧， 对，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去尝试。但是比如说，就跟那个就跟装修风格一样， 对， 所有有的人喜欢混搭，那有的人就喜欢，我就喜欢简约的。 嗯， 因为这个是从有装修风格开始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比如说现在简约风格、中式风格，这种是经过你这个好多年市场锤炼以后仍然能保留下来的，那大家都能认可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是容错率是比较低的，你的成本也是不会花，就是装完之后不会出错。然后比如说一些小物件，我觉得我可以花一些小的一些投入去增加一些，比如说时尚感啊或者新鲜感这些东西是可以的。 嗯，就是你能忍是呗，错了也没事儿，是不是？ 对对 对， 对。其实我们好像在一季度还要上一些网红的产品，比如说像我们工地会在一季度逐步会上这个工地的一个摄像头360度摄像头，而且是那种双卡双待，不需要这个装修的时候业主家自动配网的，我们自己那个摄像头就会带网，您可以通过手机就直接看到家里在施工的所有的这个情况。然后以及像一对一的一个工程的管家，还有我们隐蔽工程的这个10年的质保，这些其实也是在您今天拨打电话节目期间您可以免费享受到的一个升级的服务啊，这些其实也是一些像网红款的一些升级的一些项目，特别是那摄像头， 对，正在也会向经典款去靠近， 对， 嗯， 对， 嗯，啊， 没有，所以我就说，今天如果您拨打电话4006068866的话，像摄像头啊，像这个10年的隐蔽工程质保啊，那都会这个免费的升级到手， 嗯， 特别是， 所以其实我们今儿聊了半天，你会发现啊，不论是经典款也好，还是说网红款也好，我们能了解经典款让我们放心，但是网红款又是让我们有点忌惮和好奇想去尝试， 对， 所以呢在全包园其实我们的方案都可以满足大家， 对， 可以进行组合，比如刚才好多人都说我是介于两派之间，像张琪琪这样的，这样其实在我们样板间就可以找到一些选项，比如说张琪你提到有哪些样板间，它兼有经典款的主风，同时又有很多细节和现在的这个当下 对 紧密的结合， 花园小镇， 哦，对，那是一个定制的， 对，那个是全包园唯一一个可以就是支持颜色定制，支持那个皮质颜色定制，以及坐布的坐垫的绒布的定制的，包括你的尺寸所有的。我们之前就有业主，他们家是一个别墅，然后那个两代人居住，因为要把不同的风格给区分开，美式田园风格以及欧式风格，还有一个给孩子做的那个儿童房是地中海风格的，所以这种在幻悦小镇这个样板间里边，就是这一套家具就能把所有三代人不同的对于风格的需求全部的能满足。 对，而且在幻悦小镇这个样板间里会有一个电视，只有这个样板间里放的是个真的电视，这个电视可以滚动，就是播放我们幻悦小镇通过设计师不停的这个设计之后打造出来的不同风格的这个照片，你都可以看得到。